所以其實今日要講嘅當然唔係就係講 U18、U21 啦，咁梗係講下聯賽杯，我哋日後有機會提升上嚟一線隊嘅球員啦。咁我第一個想講嘅咧就唔係基拿比， 耶沙朗高， 都唔係，都唔係，頭先講咗啦，第一節嘅時候， 希頓啊， 係啦，我想講希頓， 希頓，嗯， 咁就我哋其實節目講過好多次，呢個係新史基拉斯嚟噶啦，不過咧喺歐聯個報名名單裏邊咧。就將佢定性咗為中場嚟到報名嘅， 咁即係話打防中 嘅。係啦，換言之咧，我相信雲加將佢定位發展嘅位置會係防中而唔係中堅啦。咁新史基拉斯呢個朵咧就可以暫時撇撇啦，同埋 分單離陣啦，分單離陣啦，中場爆炸彈。 唔係喎，大家睇 死啊！ 咁啊，唔係即係如果有睇聯賽杯或者精華嘅時候，其實你見到佢上半場嗰下飛鏟係好獨立嘅。是基本上紅得的，我覺得那個球 莫非新發明理， 同埋佢佢踢翻落禁區啲位，其實都幫阿仙奴解到唔少位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唔係用一個中堅角度嚟睇，用一個防中嚟睇佢嘅話咧，我反而開始覺得希頓係有少少嘅希望嘅。 我又好過粉哥少少，我有睇全場重播。 係，我都有，因為而家官網就好好嘅。 係冇錯，官網可以大概遲遲兩日到又有全場重播啫。我都同意啊 ，EV 講希頓咧，如果打中堅，我真係唔知未睇過。但係佢嗰場去睇佢打防中咧，佢企位咧其實係非常之正確。佢大部分時間都企喺四個中，即係四個後防前面個位嘅，咁塞啲位都合格嘅。 同埋嗰場我覺得雲哥都幾大膽嘅，即係以一個華美倫啱啱復出嘅後防啦，佢夠膽唔將發明嚟擺喺前面做一個屏障，佢夠膽將阿希頓擺喺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夠膽嘅安排。 之前傳呢個發明你有傷嘅咩？打聯賽杯之前。 而家都傳佢有傷嘅，都話個膊頭有傷嘅，但係都冇事嘅。 咦？但係希頓會唔會似係初初抌佢落中堅俾佢浸下，跟住先拱翻佢上去？嗱、 青年嘅球員發展其實好奇怪嘅，即係你初頭將佢擺嗰個位，其實可能出到嚟個成果未必係嗰個位嘅，絕對有呢個可能性，我覺得。同埋佢而家報名都報防中咯，咁即係我覺得其實已經定性咗佢喺防中嘅位置。儘管你歐聯嘅名單其實你睇翻啦，後衞即係你一線隊加埋其實 U21、U18 嗰啲報名咧，後防都係唔及中場多，但係雲加依然將佢定性喺中場嗰度報名咧，我覺得係有意思喺度噶。即係同埋你睇翻阿仙奴而家嘅防中儲備啊，發明嚟，我戴阿比我勉強當佢係啊。跟住就已經要數到高基連，高基連外借翻嚟之後嘅結果都唔知點，同埋喺嗰邊經常俾人打左翼啊，又拎去打， 周圍試 咯，即係唔 stable 咯，費林邦直情冇機會上陣咁滯。 喂，講開迪亞比係咪有小道消息？佢話佢自己唔收人工。 係啊係啊，唔收人工啊！佢話學阿卡卡咯，但我唔知佢學咗幾耐咯。 佢前兩年有冇嘔翻啲人工出嚟啊？ 我唔知呢個，我呢個真係唔知樣啊！ 一年都冇人工喎。 咁入數方面會唔會喺人工嗰度有 特別嘅？學奧運春計咯。斷出場次斷場計啦，一場50,000磅咁計啦。 咁呢個就唔知啦，但係 一場50,000磅咁多， 咁又唔好咁陰功，佢都要啲藥費睇醫生噶嘛。 佢一年都係踢到3-4場好波啫， 3-4場好波， 我計 到咩波？ 一場預備組復出，一場聯賽正選冇太，一場正選有太，跟住打半場聯賽，跟住傷咗啦，即係夾埋幾多場？3.5場到，即係差唔多人工㗎啦，其實以大家俾你講。咁就繼續又拉遠咗。咁講返防中先，咁就另外都仲有個。 防中唔係講完 啦咩？唔係，仲有卡馬拉啊 ,U21,U18 都未提升。 卡馬拉邊個嚟㗎？ 卡馬拉係一個新嘅芬蘭人啊，如果冇記錯。 我以為你講查理斯王子個老婆添。 卡美。 真係，所以其實阿仙奴嘅防中係好薄弱㗎而家。你勉強砌埋恩尼斯落去囉，但恩尼斯下年完約啦嘛，續唔續都未知啊，所以其實如果希頓喺呢位， 又想杯試腳嗰個咯， 哦啊，係嗰個靚仔，因為工作證問題，所以買唔到啦，冇辦法呢個，咁就所以其實好薄弱嘅情況之下，希頓如果繼續係咁打落去嘅話，我夠膽話咯，喺預備組嘅聯賽裏面會有佢嘅機會存在咯，好過佢打中堅咯，因為始終中堅今年我哋低組別都入咗兩件啊嘛。入咗阿祖利奥斯华同埋阿扎伊啊嘛，系咯，咁呢两个都 OK 嘅，同埋嚟紧阿丹尼尔保定又话下季走啦，即系连个炸弹都走埋啦。 好啊，炸弹好啊， 系啦，咁 佢唔係新炸彈，佢炸彈咗三四年㗎啦。 唔好話嚟咗新炸彈。 即係我每次睇 U21 聯賽個出場名單有丹尼爾保定，我就知道呢場死硬㗎啦。佢打邊個位都死硬㗎。但最好笑就係佢當初加盟嘅時候，加盟咗一年之後 ,AC 米蘭係曾經想叫佢過檔。即係我心諗點解唔賣俾 AC? 即係越留喺度搞到幾年冇冠軍啦，預備咗就咁。所以其實真係希頓轉咗做房中，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大家呢個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之後嗰周嘅聯賽杯對車仔，我諗雲家未必會俾佢上陣啦。始終對車仔可能都係發明嚟鬥返喺度啦。但係呢個僆仔呢一季有冇上陣機會呢？我依然覺得有嘅，可以留意一下嘅。但係就唔理性囉，嗰下飛鏟我真係覺得佢。是啦， 聯賽杯仲有出嘅應該嚇， 對車仔喎， 係喎對車仔喎， 問水喎，真係問水喎， 又 用翻靚仔嚟打贏車仔，好似有啲 係咯，即係 會唔會用啲靚仔打我哋先？ 嗱，摩連奴就放風話要用翻 U 廿一， 攞到 B team， 但係人哋對 B team 點同我哋對 B team 啊？ 夠做啦， 係咪？人哋個 batch 係馬達啊，大佬， 依度好咧， 你睇我哋個 batch 係咩？ 唔係出馬達同埋奔奔班啊！ 我覺得佢唔會出釘包包，摩連奴唔會出釘包包。 托尼斯啊， 喂，你見到釘包包踢到咁，你俾雲家睇板，摩連奴會唔會咁筍啊？我真係覺得佢唔會出釘包包嘅啫。 大把人腳可以擺啦佢。 唔係，我覺得佢反而會出嘅喎，就係出單單包咁啊，懟冧你阿仙奴嗱。吹咩？我係唔賣俾你，係唔借俾你。 咁啊，以摩連奴臭串嘅性格又有機會咁諗。呢個啱，呢個 Peter 爸爸，我轉態，我同意翻你啊。OK， 咁就 OK。咁講完希頓房中，咁就講一個即係大家好熟悉噶啦，基拿比。咁就啱啱升咗上嚟啦。咁對史雲斯嗰場啊嘛。 入波 最近 嘅 波 啦。咁就好多人鬧佢，就話點解佢成日翻入中路？咁因為其實這個我可以解釋到嘅，因為其實喺 U21 裏面，如果裏面係正選嘅陣容呢，右邊嘅閘係應該係貝連嘅，咁右翼應該係基拿比嘅。咁喺 U21 嘅情況係咩呢？就係貝連一個打曬條右邊，基拿比其實叫做右翼，其實佢冇嘢做嘅，其實佢真係冇嘢做嘅，所以佢經常要返返入中間幫手， 即係葉比斯個 case 係啦。但係點解有人讚佢呢場經常回防，但係其實 U21 裏面唔會，點解呢？因為 U21 如果係正選嘅話呢，中間嘅防守中場係恩尼斯。 恩尼斯包 曬。包曬。 係啦，恩尼斯會自己喺阿貝連壓上去做禁區突入嘅時候，會返入去偏右嘅位置做返一個。 塞返個窿。 係塞返個窿嘅位置。所以基拿比就會褪咗嚟中間。就睇一個中場嘅位置，即係阿 Peter 爸爸咪成日話嘅，佢係一個右手邊嘅張伯倫，係咪？ 後三版嘅張伯倫。 係後三版嘅張伯倫，其實個原因就係咁。張伯倫因為佢喺 U21 嘅體系裏面，佢要就個陣式嘅關係。 上咗去就變咗恩尼斯同基拿比塞返落。 係啦，就 嗰啲空位。 係啦，基拿比就塞返落中路嘅位置，而基拿比就要恩尼斯就要塞返去右閘嘅位置。 咁樣去塞 返。所以點解基拿比提升咗上嚟之後有呢個咁樣嘅習慣，或者係一個對球隊唔理想嘅走位呢，其實係建基於佢 U21 嘅踢法嘅。 其實我覺得係建基於佢個人呢，自己好鍾意呢表現自己。 我又唔覺得佢表現自己喎，佢上咗一線之後，你唔覺得佢踢得好保守咩？ 佢踢保守，但係 佢咁爆， 佢睇爆之餘， 佢真係踢得好保守喎， 穩位去踢啊嘛。搵位係攞波， 如果你諗返起，如果你諗返起預即係之前 pre-match， 即係嗰陣時 pre-season 出嚟 ，pre-season 即係亞洲之旅， 係啦，亞洲之旅嗰啲，嘩，佢真係成鬼日帶住個波係咁撞， 唔係你要睇翻對手嘅，對手心態嘅， 冇錯冇錯。 唔係你睇到第二場出現已經開始大波個人啦，不當然就係撞住人 開始成功，所以有啲人第一場就鬧基拿比。即係阿 Steven 佢都話過佢第一場開始鬧基拿比啦， 好保守咯， 係好保守，但係我同意嘅。即係你既然你啱啱嗰時你仲記得喎，佢點解會上陣啊？因為和佢突然間肚痛嘛，話 training 完之後佢係突然間俾人抽上去踢嘅，即係佢係冇心理狀準備之下上去踢， 即係冇適應嗰個戰術囉， 係完全冇適應，完全冇考慮佢會即時上陣嘅。當然呢一個對於一個球員嚟講係一個弱點，我覺得係佢做得唔好嘅地方。你無時無刻都其實應該 100% 準備上陣嘅表現嚟嘅。但係一個新仔冇英超經驗，第一次同呢班大佬夾， 嘅情況之下， 本身唔係打後備嘅咩？佢嗰場第一場， 佢本身後備，但因為和仔傷咗，拱佢上去嘛，正選出嘛， 都應該跟一跟，都應該大約知球隊， 大約知啦，但係佢唔夠膽去做咯， 係咯， 唔夠膽去做。你見到佢好多都係自己hold 實個波，跟住交俾隔離啲隊友去 follow。或者是自己去補返呢位幫手防守，佢係做唔到我哋期望佢可以個人啊落底啊 預備組嗰啲，即係做返嗰種佢喺預備組嗰啲風格。 喺預備組佢喺中間突入佢夠膽做㗎。即係一線都可能真係英超嘅關係。 佢唔敢太進取住 啦。夠膽太進取住。 好快你見到佢同張伯倫一模一樣㗎啦。 係啊，佢應該會補張伯倫個進步幅度。 係完全一樣 嘅。係似㗎其實我同意㗎呢、這個。 佢第二場嘅基拿比都見到佢開始已經開始話冇第一場咁保守啦，都見到佢。 係冇錯，佢肯去爆囉。肯去自己試。 你覺得基拿比好波定曼聯嗰個咩 扎魯沙 三號波，大家18歲咗喎。 冇得比較喎呢啲。咁曼聯覺得佢哋個扎魯沙勁過奧斯爾，但我唔覺得基拿比勁過奧斯爾囉。即係我好謙虛咁睇基拿比。 曼聯個 基拿比係一個好好嘅第三右翼人選囉。即係潛質一定有嘅，我覺得。 曼聯嘅角度，讚奴沙係踢 C7 個位，就 C7 件衫。 嗱，我唔係冇根據㗎，琴日場波一完咗之後， 好多 call 咗出嚟，外國啲曼迷係話讚奴沙勁過奧斯爾㗎。呢個我唔係 即管睇下囉， 因為入咗兩個波，係 因為入咗兩個波就勁過奧斯爾。即係我唔知嗰啲係咪真曼迷呀，即係公道說話講，但係講真係好笑囉呢啲說話真係。亦都我唔知係咪有人特登去冒認曼迷去攻擊佢。另外嗱，獅子一定好唔同意㗎。獅子一定覺得嗰啲一定係真曼迷。一定係 Gory Hunter 嚟㗎，一定。我好 sure 獅子一定會咁。 你擺返嚟反曼我哋。 係啦，嗰啲擺返嚟反曼。好 sure。咁同埋講真啦，基拿比我覺得佢今年由佢即係我覺得雲家個心態轉咗嘅。即係你見到沙列林基拿比升咗上嚟一線呢，都係孭住個預備組number㗎。但你回想起之前嗰幾季高基連費林邦升上嚟係即刻俾個一線隊number嚟㗎。即係我覺得其實喺個小心思上面，我唔知係特登啊定係冇考慮到呢點，但係覺得俾佢哋孭返個預備組number好過俾一個正選number咁大壓力佢哋囉。同埋都唔係一個假升嘅現象啦，見到真係真升嘅，但係 真升㗎。喺個財報報告呢都有點名提咗基拿比同埋沙列林兩個名喺度㗎。係 啦，即係我會咁睇囉。同埋基拿比好認真講啊，呢一個德國邦嘅球員其實喺現時阿仙奴體系裏面嚟講，可能個份量會越嚟越重，因為和仔去中鋒嘅問題令到右翼嘅空檔可能會多咗嘅，即係呢個可能係中長遠發展嘅問題啦。但係起碼右翼位上面，如果計埋阿祖爾金寶、基拿比、公使亮、張伯倫，阿仙奴嘅潛力儲備係足夠嘅。但係你搵一個現時嘅人吸佢，可能真係要捱多兩年。要阿和仔，我覺得係啦，應該係咁樣嘅，要浸下。但係起碼個人選嘅方面嚟講呢，係可以係一個合理嘅情況嚟嘅。甚至乎即係阿貝連推上嚟打右翼，真係有機會。你見到聯賽杯最尾呢，我覺得雲家係好聰明嘅。你見到 放到乾晒嘅時候， 係啦，西布朗放到乾晒嘅時候，突然間入個好快嘅貝連入嚟。你要記得話貝連初頭喺巴塞出道嘅時候係打右翼嘅，跟住因為巴塞嘅青訓冇右閘，屈咗阿貝連去打右閘，咁阿貝連就發展到咁啦。咁雲家嗰場擺佢出嚟係踢中場中㗎嘛，好似。直情好似踢進攻中場咁嘛，我記得。 係中間嘅， 係中間咁。即係我覺得佢係即係雲家呢個調動，我覺得係有心思嘅，真係有心思嘅。喺人哋踢到殘嘅時候，你換個變速快同埋有把握力嘅貝連。嗱，注意喎，係有把握力嘅貝連，因為貝連嘅射術係唔錯嘅。即係如果你即係 有啲球底有啲波底嘅人 又講起奧斯爾，我又好嬲。咁袁先生就話奧斯爾 又抽啊， 佢就話奧斯爾射 U18 U21， 奧斯爾射失一個單刀，射失一個單刀就好似和確特咁有咩分別啫。咁我就係想問和確特做唔做到奧斯爾咁嘅分波，即係倒返轉頭問你啦，咁有冇分別呢？你答我啦，真係。 咪應該係咁講，應該係做到助攻。 係囉。 但入唔到波。 佢又話助攻冇意思㗎嘛。 入唔到波做到助攻 同埋入唔到波又做唔到助攻嘅分別囉。 係啊，即係我覺得好值得反思嘅問題。好啦，咁繼續講返貝連先，講完阿袁先生，我真係好鍾意聽嗰個節目，因為真係令我諗起好多嘢。 貝連唔好講啦，唔好講啦， 又收頭收身啦。 貝連嗱講真，而家預備組嘅定位，因為嗱好嚴峻嘅預備組而家。兩即係中堅多冇閘，真係無論 U18 U21 都係，因為恩尼斯啱啱復出啦，貝連你可以話係一隻閘，但經常冇影嘅， 翼 位係變咗一隻攻 翼位 翼位咁。咁左翼就淨係得個奧利奧達維，呢、這個大家都唔知邊個嚟㗎，咁我都費事介紹啦。即係冇正宗嘅閘位嘅預備組裏面，所以其實好認真講雲家，我知道佢應該會開始示訓一啲呢個 level 嘅閘位球員啦，因為其實好認真講，阿仙奴好多閘位嘅球員都，尤其是左閘啦，都係好鍾意用自家培訓嘅球員啦，即係你見到查奧爾、艾樹利高爾、基力斯、傑比斯，其實都是有阿仙奴青訓的血統在裏面，即是他們都是在當時的預備組浸過才升上來的，所以其實如果以現在左閘得分一件來看，我覺得雲家是有機會試訓啦，或者真的在日後的青訓工作上面找到幾隻潛力的左閘去做，是絕對不會出奇的，即是這個是預期到的，即係雲家好少好買左閘，好似除咗斯仙奴之外冇啦嘛。咁啊，雲邦 山道士咯， 以前踢過巴塞， 山道士買嚟救亡嘅啫。 雲邦學師， 嗱雲邦學師咯，係咯，啲即係太高質素，但係講真啦，而家曼聯都投行緊啦，呢個世界好嘅閘唔係多嘅就真係唔多。同埋你計翻啦，阿拜恩斯又唔肯過去。你真係曼聯而家真係我見到佢對閘越嚟越老啫，反而雲家呢個前瞻性我覺得佢做得好。 你講拜恩斯唔肯過曼聯？ 係啊， 哦，因為驚排名嘅啫。 哦，驚係喎，咁係我華頓而家領先緊，即係好嘅閘位球員而家真係市面上好少。咁我諗其實而家大家留意一個咯，修咸頓嘅蘇爾咯。係囉， 係 老黑蘇爾咯，嗰個 睇下佢會去 邊。嗰個就好似話車路士訂咗。即係啲傳媒傳到車路士訂咗，咁亦都傳過阿仙奴一月想買，但我覺得以而家嘅陣容嚟講，正選嚟講夠用啦，係真係青年軍梯隊唔夠用嘅啫，真係即係留意一下啦，阿仙奴右閘嘅儲備夠㗎啦其實，但係左閘儲備真係唔夠啦，即係如果以青年軍嚟講，我真係數唔到一個好嘅左閘俾大家聽，但係右閘就唔少㗎，即係恩尼斯大家見過啦，貝連啦，係咪即係起碼都數到兩個啊，叫做 又嚟又打咗囉，又改下位啊。 你聯賽杯仲有個基斯杜法奧神。 基斯杜法奧神呢個又係袁文傑先生嘅傑作嚟嘅。佢就話基斯杜法奧神係一個房中。咁我就想。 真係嘔血。 咁我就想講，我特登，我真係唔係憑記憶㗎，我特登上網搵好多資料。其實基斯杜法奧神呢係一個攻中、中場中，甚至乎係一隻右中場嚟嘅，佢唔係一個防中嚟嘅， 佢有啲似藍絲嗰啲 工兵型， 工兵型 嗰個感覺， 中場中咯，或者 可能混淆感覺啊，而家 即係佢 混淆咗，我覺得佢有啲似藍絲， 唔係佢可以幫手做串連，佢可以掃波，但係佢即係好柏龍亞後期咯， 即係有啲老，啲食老嘅， 係咯，食老嗰種，即係佢乜都有啲，但係佢又唔係 focus 喺一樣嘢嗰度。 即係我覺得會似藍絲， 佢似同埋基斯杜法奧神，據聞佢自己喺最新一個訪問裏面都會話喺12月聖誕之前可能會外借落英冠球會嘅， 落去撞俾人撞下囉， 落去撞下，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甚至乎以我睇基斯杜法奧神，我其實有人都同我講過話基斯杜法奧神幾多歲呀、好似睇咗佢好多年喎， 好早 已經，好早已經加埋U10，因為佢喺U15、U16已經加埋， 已經好早， 其實佢得18歲嘅啫， 係啊， 即係我哋可能對睇得多青年軍就對佢認識比較多，即係你見其實基斯杜法奧神呢、這個，我覺得如果你話中場中接位嚟講，佢如果真係個成熟嘅步伐係有機會挑戰到而家唔穩定嘅沙列林或者韋舒亞，但係佢係嗰種實用型囉，你唔好期望佢會有啲咩好突破嘅表現啊之類嘅，即係 穩定咗你， 即係 之前嘅藍絲貝利 上 蘭斯貝利佢仲比蘭斯貝利好少少，我覺得，嗯、即係起碼個定位清晰啲，定咗中間，佢唔會俾人突然間拱前，甚至拱落閘。即係我覺得基斯道法奧神好就好在佢個定位清晰，我係踢中場噶啦，我係踢中場，佢講到明，嗯、即係我覺得佢會似上年年尾嘅藍斯，未爆發，但係做到嘢，嗰種實用型。 藍斯我去年季尾覺得佢似帕魯啊，但而家好似踢下踢下變咗龍甲寶咁樣。 唔系李维特咩？啲人觉得佢唔系啲人话佢似李维特咩？ 唔好吹到咁大啦， 太夸张啦又。 唔好吹到咁大啊！ 真系开始， 我好惊呢啲啊！真系好惊。 开始走龙甲宝 feel， 即系话你打赢佢加到啲 冇啦啦，速度唔系高，但 系输入时间 唔好 射门准。 其实好大压力呢啲，真系唔好啊！真系唔好。 一睇数据就唔会系新亨利啊！ 真系唔好，呢啲比喻太得人惊。咁就講完基斯道法奧神，咁另一個就阿 Steven 好鍾意嘅阿伊斯菲特，即係艾斯菲特啦。咁就啱啱佢出咗訪問，就講到明2015年呢就完約。咁就阿唔係係啦，佢好尷尬㗎，真係好尷尬。咁就講到明㗎啦，就話一個佢第一個選擇會同阿仙奴續約先嘅，會同阿仙奴傾嘅。但係我睇佢喺球會嘅前途其實唔理想。 尷尬囉，好。 好尷尬，真係嗱，我好驚啊！佢完咗聯賽杯之後，阿雲今日話佢似皮里斯嘅。 嗯， 你記唔記得我哋青訓呢第一個雲家話似皮里斯嘅係邊個？ 巴拉斯迪 係咪？係啦，冇錯。咪、就係賣走咯，似皮里斯咪俾人賣走咯。即係同埋伊斯菲特好尷尬，就係佢無論踢右翼，我哋頭先講過右翼儲備足夠啦。係。佢踢中場中。而家個競爭 好大， 佢踢左中場都係好多人爭，即係佢係有咁嘅潛力，有咁嘅 potential， 但係就係得唔到雲家嘅信任，俾佢上一線。 唔係雲家，其實上次都講過啲玄機出嚟嘅，佢話佢入禁區時間咧神出鬼沒啊嘛，即係入咗去後衞都唔知，但其實原因 自己隊友都唔知呢個意思。 冇錯，一嚟係咁樣，最主要就係成場嘅投入感唔得專注，佢有時真係唔知遊魂遊咗去邊度。 哦，呢、這個就係、是。這個球風偏遠係嘛？ 咁啊，呢個係死結嚟㗎嘛？你諗下，即係艾沙雲夠好波啦，啱啱先？你覺得佢係爭所謂個投入感唔夠，即係全場唔係90分鐘投入曬，咁你都擺埋一邊係嘛？伊斯菲特啊 ，sorry， 艾斯菲特都會咁樣 嘅。唔係因為伊斯菲特係我自己嘅堅持嚟嘅，因為我開始留意班青年球員，我亦第一篇。即係1月31號嗰時候，我唔記得係凌晨加盟，我就即刻譯咗伊斯菲特。咁呢一個係我喺 Daily 裏面嘅譯名，但其實好認真講，應該譯艾斯菲特嘅。 譯名其實冇乜所謂嘅，即係你譯名都係 譯 得準與唔準，有冇神韻啫？最緊要就話你開名讀。用英文發音嗰時唔好讀 Eastfield， 讀 Icefield 就 好啲。扎拉朗啊，嗰啲唔係經典咯。 扎拉朗啊，經典添啊。 扎拉朗出咗未啊？ 未啊，未啊，應該要去 到十一月 幾個禮拜。 冇曬消息。 傷咗。咁就係啦，即係我會咁睇啦。伊斯菲特真係度度都碰著壁，但係佢係有潛力嘅。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就算呢個球員走，咁我都覺得可惜咯。 光明。 可惜，但係佢嘅潛力係俾到你睇。佢起碼好過贊奴沙， 話曬佢多蒙特俾錢買翻， 即係可能又係另一個斯巴坦拿神去咗第二隊隊， 係啦係啦，即係呢一種球員咯。如果出到去，我會咁睇咯。係 嘅， 咁就講起頭先講起沙列林啦，咁都要講下啦。咁沙列林就其實我哋其實前嗰幾集都講過噶啦，即係雲家就好睇好佢，亦都應該係一個拔苗助長嘅 case 嚟噶咯，我覺得。 嗯， 因為。講緊擺到佢上一線，同埋即係好認真講，佢喺就算啊喺酋長杯裏面嘅表現都話到俾你聽，佢其實未準備好職業聯賽嘅，無論身體、無論心態，甚至乎係佢自己嘅體能，都係未足以應付到一線隊足球。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長遠嘅計劃咯。如果你咁睇，即係佢至少起碼都四年之後先至，我覺得三至四年到先至會開始有少少成績俾大家睇到咯。 但係我係咁睇啦，睇下佢嗰個 即係進步嘅時間。我自己又幾睇好佢嘅，即係因為佢嗰個技術啊，各樣嘢咧。我 feel 到佢係即係有真係嗰個成個打出嚟嗰啲狀態有啲似 硬料前係夠咯， 真係真係夠曬嘅， 有技術但係有啲體能嗰啲， 甚至有啲似韋舒亞嗰類嘅，我覺得佢嗰種發展嘅速度係可以係拍得住。 你覺得佢會似韋舒亞？ 唔係即係個發展速度係可以快到呢個程度啦，我自己覺得。 其實佢個情況，我覺得啦，就似早期嘅基比斯。早期基比斯你見到咧，佢係比較瘦弱嘅。即係唔係好勁，即係同人撞咧，佢會俾人撞開嘅。咁而家就係睇下雲加好唔會唔會好似以前基比斯咁樣，就算唔夠大隻或者唔夠人撞，都俾佢打一線。呢、這個就係要睇下雲加點處理。 但 係 傑比斯個 case 你咁樣比落去，我就好擔心咯。因為傑比斯出咗名係一種材玻璃材質嚟 㗎。係啊，當時係玻璃腳㗎嘛，係啊。但係你見到而家 EC 飛唔係而家嘅西林都係比較薄弱，唔係話上到英超咁好撞，隨時會又會好似啊，又係阿查奧爾咁樣俾人撞飛咗嘅，即係搏到咁樣嘅個身體。但係呢個 查奧爾個 case 又比較特別，咁佢對住嗰個叫杜奧巴啊嘛， 嗰個杜奧巴係嗰個杜奧巴就係最 fit 嘅，係 咯最 fit 嘅時候嘅杜奧巴。 所以就係要睇睇佢係咪咁即係想而家就俾佢上去，俾人撞下先啦，定係話俾佢繼續喺預備咗，或者甚至乎外借浸一浸，操大咗，操 fit 咗，跟住先至再上嚟，睇下雲家而家係點樣取捨咯。 係呢、這個真係好難取捨，我真係覺得。 講真嗰句啊，其實依家佢都16歲嘅啫，明白嗎？ 係 16、17啦。其實都唔使咁早 講先。有新消息嘅，阿沙利林，因為佢其實而家嗰張仲係青訓學院 first year 嘛。咁據聞一月尾佢到咗去17歲嘅時候咧，就會簽職業合同噶啦。係啦，呢一個就可以保證呢個消息嘅。即係我哋當初話驚俾人挖角嗰啲咧，如果過到個一月咧就冇事噶啦。過到個一月先啦嚇。即係喺阿仙奴裏面發生咩事好難講， 過一月都可以俾錢買佢翻嚟啫。 唔係都應該冇問題啦。你邊隊肯俾一個16歲嘅打一線隊啊？啱啱先？ 16歲打一線隊又真係少啊，真係少。 嗰時講緊法比都講緊17歲啦，講緊。 係啊，同埋真係好認真講，而家阿仙奴裏面中場線嘅儲備係足夠。即係我咁講，潛力足夠，但係質量未攀登到，因為我慢慢上緊嚟， 唔 係要浸， 唔係英超最強中場線咩？ 真係 有抽啊！ 真係唔該曬啫， 多謝曬， 真係唔該曬。我只係話， 不要再說了。 唔係英可以同哇咁樣形容我哋中場線啦、啊，可以同英超列強 比較， 佢個分析係現在與未來啊，未來都係最強啊，係咪 未來你可唔可以保證 個未知數？ 唔係，我就係想講，你保唔保證到而家呢一班嘅新仔會同你續約先？你可唔可以保證到呢一樣嘢先？你阿仙奴你日後發展個方向取捨嗰個平衡，你頭先話有7000萬嘅時候，你呢一班僆仔嘅上位嘅空間會唔會同前嗰8年一樣呢？ 我擔心續約冇問題，但係佢哋唔會繼續進步多啲咯。 其實都係啊。因為其實你冇一線隊機會就 你太多好多未知數喺入 邊，呢個真嘅。同埋你外借去一間錯嘅球隊一樣，即係譬如而家即係嗰叫米基爾外借去李斯特城，頭一場有正選，而家全部板凳。祖爾金寶歐聯冇佢份，聯賽有佢份，即係其實可以睇到其他隊嘅領隊對呢一班外借嘅僆仔嚟講嘅信心依然唔係好夠。對佢哋本身嘅潛力，佢哋覺得高估咗，即係其實係見到呢個情況嘅。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好認真講啊，低組別聯賽U21係有好大分別嘅，真係好大分別。你甚至乎呢班僆仔夠唔夠力去應付低組別聯賽嘅外借都有問題，而家見到，即係我係好擔心呢樣嘢嘅，見到呢個情況。所以頭先我哋會話會外借基拿比有嘅。伊斯菲特都話有英超球會想外借嘅，即係譬如水晶宮啊、新特蘭啊嗰啲，其實係想借嘅，已經有聲氣。 英超真係面啊，你一定係 已經有聲氣，但係 出場 英超慢啲咯。 你去到嘅時候，人哋對波打嘅風格同你打對波嘅風格，咁會唔會 match 呢？所以如果我揀有得我哋揀啊，我相信我哋會揀史雲斯啊。 係啱啊，最似阿仙奴就係史雲斯㗎啦。 真係，如果你係俾我揀第一個選擇外借球會嘅史雲斯，但史雲斯冇需要要我哋啲球員。 你諗下巴特利過去 係咯， 打幾場？ 其次 今季俾人借咗。 其次有信心保證嘅愛華頓咯。愛華頓唔係使唔使問題，係阿馬天尼斯嘅問題，我覺得。一個好嘅領隊，如果佢係識得用呢啲， 睇下 馬斯洛嘅潛質， 每一個領隊係可以點醒到呢班球員咯。 係啊， 但係馬天尼斯我就麻麻地覺得。 唔係，其實我唔記得韋舒亞嗰時借去保頓，奧雲高尼。 奧雲高尼嗰陣時奧雲高尼 OK 嘅。 奧雲高尼而家都好似教緊英冠㗎，我唔記得邊隊。葉士啊，唔係葉士維茨，總之唔記得邊隊。總之奧雲高尼，我覺得係有保證嘅。即係因為講真啦，我哋都係睇過往往績嘅啫。韋舒亞 OK 啦，真係唔錯。咁最尾啦，我真係想呢一節講埋最尾呢、這個公使量，我真係好想講呢、這個。即係 呢個好擔心，我覺得。 嗯。 即係有少少擔心。 係有少少擔心，我都係咁啊。Benson， 你擔心啲咩咧？ 咁啊，依家佢已經21歲㗎啦。其實過埋下一年，其實聽唔到 U21 或者聽唔到 U， 更加聽唔到 U21 㗎啦。咁 唔係 U21 踢得，因為 U21 可以有三個超齡球員係 OK 嘅。 但係如果仲係踢喺 U21 嘅話，如果佢廿一歲，如果仲踢 U21 嘅話咧，咁真係因為 U21 同埋英超咧，已經即係我睇嗰啲 個分野好大㗎， 真 係 爭好遠嘅，真係會。 所以阿 Peter 爸爸嗰日喺 Daily 嗰度有個 point， 我好同意。我寧願外借啲球員出去，令到預備組嘅成績差。我都唔想班球員繼續浸喺預備組嗰度幫預備組打江山， 嗯， 即係呢一樣嘢好緊要， 睇唔到出面個世界， 睇唔到個未來嘅直情。所以嚟緊嗱，而家英冠市場外借係仲係開啟緊嘅，開啟到11月頭。咁有好多個 Twitter 裏面嘅專講阿仙奴青年隊嘅户口咧，都會話有幾個重點其實開始有 mark 㗎啦。喺和確特傷好、張伯倫傷好之後，基拿比係。好大列斯聯係想借啦，何魯維都唔係何魯維，即係佢嗰個 麥達莫， 係馬達莫都講過話，其實曾經同阿仙奴問過嘅。咁到時阿仙奴人手空翻出嚟嘅時候，會唔會肯借俾佢咧？ 借兩三個月。 係啦，咁同埋恩尼斯呢個都有英冠球會想借嘅。咁到時會唔會借咧？即係我覺得值得留意嘅。但係恩尼斯張合約我係好想佢續嘅。即係講到明啊呢、這個，因為呢個真係起碼有中國血統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嗰種保守嘅集位踢法，其實對於一個後備嚟講，同埋呢個年齡球員嚟講係 OK 嘅，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都幾啱阿仙奴嗰個踢法， 尤其是你前面而家有奧斯爾負責派牌嘅時候，你後防不妨多一個人鬥喺後面， 同埋你兩隻閘都係成日都推咗上去嘛。 係啦，最緊要呢樣嘢。 係你有一個人要補位嘛。 冇錯，所以嚟緊我就真係咁睇啦。咁就講翻公事量先。咁阿 Benson 就擔心佢年紀嘅問題啦。咁我其實好擔心佢係位置上同埋佢進步幅度嘅問題。 其實我覺得係不幸嘅，你上年喺維根傷咁耐，其實 係 即係如果即係其實你即係可能假設咁樣諗，可能如果你公司量喺維根其實冇傷，其實可能今年已經可以喺一線隊，即係可以成長到可以喺一線隊做後備，或者 今年係最後機會咯， 係咯，如果即係佢 miss 咗嗰一年，即係只可以講唔好彩咯，成日都即係受傷咗。 即係你要喺你僅有嘅比賽表現之中，要表現到嗰種潛力俾雲家睇咯。要雲家覺得你有價值留隊咯。但係好明顯即係我唔會一兩場睇死佢，但係暫時嚟睇咧，佢真係好平庸咯，平庸。要表現未入狀態。 如果佢喺維根嗰季真係可以打得足， 唔係你睇翻個外借啲片咧，即係。我哋呢一個 terms 有叫球王片喎， 球王 片你睇翻個外借嘅時候，嗰啲表現係 OK 嘅，但係好明顯入咗嚟英超之後傷咗兩次大嘢之後，暫時未翻到咯，即係同阿小舒個情況有啲相似，但係你唔同小舒嘛，小舒俾雲家欽點咗做核心嘅代言人，你呢？ 咪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係喺維根度煲到，可能其實翻到嚟。出嘅可能唔係基拿比，可能係出公司量咁樣。 其實 即 係 呢個係一個假設， 真 係 一個好大嘅可惜。因為你點解見到韋舒亞可以上隊，因為喺韋根係踢係咪即係韋根啊？ 保頓 嗰時佢係長期有得出啊嘛，咁公使量佢開頭借俾佢都係長期都係正選或者場場都有得出場，佢都係交到功課，只不過真係俾人踢斷咗啫㗎。 啊，咁就 即係不幸咯， 不幸咯。如果咪即係你持續煲到，其實持續係應該有進步，但而家就好難又停。 而家你出可能真係唔係出幾 難。同埋你最緊要嘅就係你預備組裏面中場同埋翼真係唔優啊嘛。係 啊， 真係唔優。而家出咗個叫米特蘭恩漢斯嘅。嗰、那個又係跳級升上嚟嘅，由 U16 到 U21， 甚至而家 U10 嘅歐聯，短短兩年之內可以升到上嚟嘅呢啲。 唔係，其實應該講話英國即係足球體系咧，啲跑跟住出嘅波啲人咧，不嬲都有嘅。 係咯，即 係所以你唔持續有好表現咧，好快脆就揾第二個代理。 好擔心嘅，所以公司兩個 case， 即係大家都想。有個亞洲球員唔好咁商業化，但係公仔而家比即係前景唔樂觀咯，同伊斯菲特差唔多咯，呢個真嘅。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到依度，咁下一節咧都係講翻啲青年問題，但係講一個好有問題嘅青年。 品行嘅問題。 係品行問題，咁嗰個叫韋舒雅，但係佢係咪真係品行嘅問題咧？我哋下一節講。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